在小恐龙幼儿园里，有好多各种各样性格的小恐龙。这一天，在室内活动的时候，恐龙幼儿园的迪老师给小朋友们读了金头发小姑娘和三只小熊的故事。读完故事，该出去玩了。小恐龙们在教室门口排好了队。小恐龙塔拉说， 我喜欢刚才那个故事，咱们到操场上玩金发小姑娘和三只熊的游戏吧。诶，有谁想跟我一起玩吗？ 乔舒亚举起手喊道， 我。 特雷西说， 还有我。 布兰登、丹尼尔和艾伯特也都想玩。塔拉招呼着小伙伴们一起往外走。 好吧，那咱们到大积木那边去吧。 小伙伴们跟在了塔拉的身后。塔拉站在一根树桩上，用两只手撑着腰对大家说， 在游戏开始之前，我还有个条件。 他用他喜欢的《伦敦桥塌下来》的那首歌的音乐唱起了他的要求。 这个游戏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我说了算，你们全都归我管，全都归我管。 塔拉看起来很神气。 听完了这首歌，乔舒亚突然扭过头，闭着眼睛，一副不关心的样子说， 我不玩了，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塔拉爽快地说， 随便你，反正有的是人想跟我玩这个游戏呢，我才不在乎。 塔拉又对大家宣布， 好了，现在我宣布，我来演金发小姑娘。 特雷西走过来对塔拉说， 可是我也想当金发小姑娘。 塔拉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头一歪， 不行，我说了算，我当金发小姑娘。 特雷西生气地喊了起来， 迪老师，迪老师，塔拉太霸道了，我想当金发小姑娘，可他偏不让。 塔拉理直气壮地说， 是我发明的游戏，当然应该由我当金发小姑娘了。 迪老师听明白了他们说的事情，然后建议说，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来当金发小姑娘好不好？诶，你们可以轮流来当啊。特雷西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可是塔拉却说， 这不是个好主意，只能有一个金发小姑娘，那就是我。 特雷西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跺着脚说， 这不公平，我也不玩了，哼。 然后他就转身走开了。迪老师看看塔拉对他说，塔拉，大家做游戏的时候，如果你能听听其他小朋友的意见，我想你们会玩得更开心的。可塔拉却皱着眉头瞪着眼睛说， 就不，我说了算，我才不管呢。 迪老师只好对塔拉说，哦，是吗？那好吧，那就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吧。迪老师说完就转身朝攀登架那边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对塔拉说，哦，对了，塔拉，我就在这边，你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叫我。迪老师走了，塔拉转过身对留下来的小朋友说， 丹尼尔，你来当熊妈妈，因为你是女孩。艾伯特，你当熊爸爸好了。布兰登，你就当熊宝宝。 布兰登不服气地问， 凭什么？ 塔拉回答说，因为有时候你就像个吃奶的小孩一样不懂事情。 布兰登生气地大叫起来， 我才不像吃奶的小孩呢，我应该来当熊爸爸才对，我个子大，嗓门也粗，我应该来当熊爸爸。 布兰登说着就挺起胸脯，说起了故事里的台词， 谁睡过我的床啊？ 塌了撇撇嘴说， 别忘了，这个游戏是我说了算，你就当你的熊宝宝吧。 可布兰登偏不同意，他转过头， 不，我偏不当，哼，我不玩了。 说完，布兰登也走开了。现在只剩下他了，丹尼尔和艾伯特三个人了。艾伯特说， 现在怎么玩啊？我们只能玩金发小姑娘和两只熊的游戏了。 塔拉说，没关系，金发小姑娘和熊宝宝我一个人来当，我们快开始玩吧。现在我们假装就在森林里，这里就是三只熊的家。 说完，塔拉就开始摆起了积木。塔拉又对他们说， 来帮我搭熊妈妈、熊爸爸和熊宝宝喝粥的桌子啊，快点。 丹尼尔和艾伯特搬起积木，帮塔拉搭起桌子来。桌子搭好了，塔拉又用命令的口气对丹尼尔说， 你去沙坑来拿三只小桶，我们需要三个喝粥的碗。 丹尼尔皱皱眉头，对塔拉说， 你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客气，我妈妈说了，请人帮忙的时候应该说请才行。 塔拉撇了撇嘴， 这个游戏我说了算，所以我不用说请。 丹尼尔根本就没有去拿小桶，他直接对塔拉说， 我不想接着玩了，我去找特雷西玩，再见。 说着他也离开了积木角。 哼，塔拉才不在乎呢，他自己跑到沙坑旁边，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自己去拿碗。 等他把三只水桶拿回来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他和艾伯特了。塔拉坐下来说， 好吧，金发小姑娘、熊宝宝和熊妈妈都让我一个人来演。 艾伯特点点头， 行，好吧， 那我们来搭两把椅子。 塔拉和艾伯特用两个方木块摞起来当椅子坐了下来。塔拉对艾伯特说， 艾伯特，你快假装正在喝粥，而且粥还很烫。 艾伯特点了点头，他端起碗来假装正在喝粥，他还学着熊爸爸的低沉嗓音说， 哎呦，我的粥还烫着呢。 塔拉说， 现在我当熊妈妈和熊宝宝，假装我的粥也还烫呢。 于是他端起面前的小桶，假装尝了一口粥。他先学着熊妈妈的声音说， 哦，太烫了。 又学着熊宝宝的声音说， 啊，太烫了。 说完，他马上站起来，又用他觉得最好听的声音，学着熊妈妈的样子说， 好了，熊爸爸，咱们现在去散步吧。 艾伯特学着熊爸爸的样子说， 好。 然后又说， 是谁偷喝了我的粥？ 塔拉连连摇着头， 不对不对，你不应该现在说，金发小姑娘还没来呢。 说完他又生气地大声喊， 你根本就不会玩，真笨。 艾伯特再也受不了了，他转过头朝着攀爬架的方向一边走一边说， 那你还是自己玩吧，拜拜。 艾伯特也走了，现在大积木角只剩下了塔拉一个人。这时候迪老师走了过来，塔拉耷拉着脑袋说， 一个人玩三只小熊可真没劲。 迪老师点了点头。啊，是啊，那塔拉，你觉得别的小朋友为什么都不玩了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太霸道了吧。 迪老师坐下来，对塔拉说：“你是有点霸道，塔拉。要是别的小朋友也对你这么霸道，那你会怎么想？”塔拉的两只手托着下巴：“ 我可不愿意。” 哦，所以呀，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再霸道了，好吗？ 哦，好吧，我试试看。 接着，迪老师又说：“嘿，塔拉，你可是个点子大王，你的主意最多了。明天我们室外活动的时候，我保证，小伙伴们还会愿意跟你一起玩的。”塔拉抬起头看着迪老师：“ 也许他们不喜欢我的主意呢。明天我想玩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游戏，那个游戏也很好玩。” 迪老师说：“那你想不想问问他们？”“ 嗯。” 迪老师把小朋友们都叫到了积木角。“嘿，小朋友们，塔拉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塔拉对着大家微笑着说：“ 明天室外活动的时候，我想玩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游戏，谁想跟我一起玩，我保证再也不像今天这么霸道了。” 丹尼尔举起了手：“ 我。” 特雷西说：“ 我要当大灰狼。” 塔拉说：“ 可是我也想……” 他刚说了一半，突然想起他刚刚答应过迪老师不要霸道，于是他又说：“ 哦，好吧，特雷西，你当大灰狼吧，我当一只小猪。” 啊，现在小伙伴们都愿意和塔拉明天一起玩了。迪老师高兴地说：“啊，我保证，你们明天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然后，塔拉又用他最喜欢的《伦敦桥塌下来》的曲调唱起了歌来。 今天的我很霸道呀，很霸道，很霸道，明天我一定要改掉，一定要改掉。 伙伴们都很开心，他们收好了积木，高高兴兴地走回教室。今天的户外活动时间结束了。 你知道吗？ 我来了好多位新同学。 哎呀，让我猜猜，你们幼儿园里来的新同学是长颈鹿吧？ 不是。 是跳蚤？ 不是。 是蚂蚁？ 是蜗牛。 蜗牛？ 前段时间下过雨嘛。 哦， 所以 你们森林幼儿园里来了一些蜗牛同学？ 对。 让我想想，他们一定爬得很慢吧？ 对。 那他们上课经常迟到吧？ 对。但是我们的老师说，还是等等新同学吧。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欢迎仪式。 怪不得你今天放学晚了。 是晚了3个小时。 哎哎，那你们的欢迎仪式都干什么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没了。 那你们来了多少个蜗牛同学啊？ 200多个。 200多个？ 是的。 那我想想，200多个蜗牛同学，今天早上我8点钟送你去上学，今天下午你晚了3个小时，8点钟才回到家。那这200个蜗牛同学你都见到了吗？ 还有的在后面排队，见不到见不到，太远了太远了。 他们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 是的， 12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学校。 对， 我天哪！ 据说他们的家就在我们的门口外面那棵树底下。 那以后要是每一天他们上学都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还没有到学校，那你们还上课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 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在路上看到消防车开过去，大人们说他们去救火。在一旁的呱呱突然搭话说， 救火应该是灭火，火是坏的，干嘛还要救它呀？ 今天晚饭的时候，饭厅隔壁的阳台上，洗衣机正在干活甩干当中。妈妈问呱呱说， 哎，呱呱你听，什么响呢这是啊？什么东西响呢这是？ 呱呱一脸不以为然地回答妈妈说， 洗衣服的微波炉。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呱呱听说团团的爸爸游泳游得特别好，非常羡慕。回到家以后，他就对自己的爸爸说， 爸爸，团团的爸爸游泳游得可好了，你怎么不会呢？ 爸爸说，嗨，团团的爸爸总是吃鱼呀，所以就会游泳。哎，你爸爸我也不常吃鱼，我怎么会游泳呢？ 可是爸爸，你那么喜欢吃烤鸡，怎么没见过你下蛋呢？ 呱呱在写语文作业，其中有这样一道题，要求用一边一边造句。妈妈问呱呱说， 你想好了没有呀？啊，你是怎么想的？这句话该怎么造句呢？ 呱呱想了想，回答妈妈说， 我一边哭，妈妈一边打我。 呱呱的妈妈领着儿子到超市里边去买东西，挑好了东西之后，呱呱的妈妈指着超市里边的牌子问呱呱说， 哎，宝贝儿啊，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你认识吗？ 牌子上边写着牛奶，呱呱只念出了一个牛字。妈妈在一旁紧接着就提醒说， 啊，对，牛，牛的后边是什么？ 尾巴。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海家双语国际学校的李若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方。